一切法無我，一切法都有佛性。應如是見，見一切法咧都有波耶，係嘛？菩提心咧都有波耶，見一切法咧都有波耶。應如是見，一切法都有波耶。即古人講，聽聽隨足皆是真如，隨足有波耶。 乜乜黃化無比波耶，咁樣啦，黃化亦有波耶，係咪啊？山河及大地，前路法無盡，山河大地亦有波耶。只要你寫咗呢個人見咧，你就波耶現前，見一切法，冇一法唔係佛法。啊，焚香受地，終至禅機，見化風衰都無非佛事，應如是見，見一切法啦，都是有波耶，都是佛法。 所以只要你寫咗呢個聰明嗰個人字，啊，聰明嗰個人字咧，你一定要寫，你唔好外貌世間嗰個聰明，世間嗰個聰明係人見啫，有啲人見咧，我就唔見呢個波嘢，人見空咧呢個波嘢現前，波嘢現前啊，任何一法都係佛法，即係念如是見，如是信解，如是相信，相信呢個煩惱啊，不能空。 中三波輪冇煩惱嘅，啊！中三波輪冇煩惱，咁啊呢啲相信中三波輪冇煩惱，而係道煩惱。所以如是信，信中三通，中三波輪冇煩惱，如是解，解一切法咧不生不滅，解一切法不生不滅，法就無量，唔係嗰個大間嗰個受，法就無量，法就無量，解一切法不生不滅。 波耶不生不滅，佛性不生不滅，真如不生不滅，布施不生不滅，戒定慧不生不滅，一切法咧都是不生不滅。嗰陣時法就無量，所以呢個寫咗呢個受者見咧，一切法咧嗰個法就成就，依法嘅壽命好長。咩布施？過去布施、現在布施、未來布施、真未來皆布施。 那我哋受菩薩戒，不拍生，盡未來界，能持法，能持不拍生都有戒，盡未來界都有嘅，叫做法道無上，所以應如是信，如是解。若果如是信，如是解，咁樣你就嚟咗四十，嚟咗四十就法咗菩提心，法咗菩提心之後，具足一切佛法，三身四智五眼六腑六波羅蜜十力地無所畏自悲喜捨。 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之王，金色菩提心咧，具足。具足咧，你不必再三法相啦，三动十二部法相唔需要啊，我已经有菩提心咧，具足。具足戒定慧，具足六波罗蜜，具足慈悲喜捨，具足三十二相，唔需要呢个撞见呢个三十二相，撞见呢个三十二相，你明啫嘛？啊，即系唔需要撞见嗰个。 慈悲喜捨，藏見之後個慈悲喜捨又明嘛，菩提心之後有呢個慈悲喜捨呢個真真嘅慈悲喜捨，不需要三動十二步嗰個法相，叫做不生法相嘅。雖無大，所言法相者，如來知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雖無大，咁樣咧，法咗菩提心咧，就具足一切佛法啦，唔需要用三動十二步嗰個法相啊。咁啊，現得。 即係無離佛，先發四十九年，行經三番二會，成就三藏十二部法相，我哋做乜用嘅咧？雖無法，所言法相者，我三藏十二部所講嘅法相啊，係等你人人法相而見到嘅，係掉子，人子就見月，見月就亡子啊！ 你以三藏十二部嘅法相嚟修行，一定悟道。三藏十二部嘅法相四大，你以呢个四大嚟修行，一定咧会正我嚟讲。三藏十二部嘅法相十二因缘，以十二因缘嚟修行，一定正辟支佛果。三藏十二部嘅法相就六波罗蜜，以六波罗蜜修行，一定系得呢个菩萨无上法印。三藏十二部嘅法相，你慈悲喜捨。 以呢個慈悲心修行，一定得無上菩薩。所以法相者，就令你以法修行得無上道嘛。啊！ 如来先知四法相，是名法相啦。你法相就话悟咗无上道啦，呢个法相唔需要啦，唔得。都系人之见业，见业忘之。人法相如悟道，悟咗道就唔需要三藏十二部个法相。所以如来先知四法相，唔需要三藏十二部个法相。三藏十二部法相悟得啦，你就得法嗰阵时是名法相啦。所以呢段文呢，阿赖耶识个见分，冇咗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阿赖耶识个相分，一合上嘅因果咧就空，果有相分就空，见分就空，见相二分空，阿赖耶识空，即印就破咗，即印破咗啦，见呢个阿赖耶识为白净识、阿摩罗识，见呢个阿赖耶识跟为大圆镜智，啊，见过嚟大圆镜智，大圆镜智咯。实相波嘢嘛，系嘛？所以呢段文咧就系金刚正光就在后咧就破五蕴，五蕴一破，照见五蕴大空，做一切故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受者行者亦故如是。这里知是不空嘅，不垢不净，不垢不净，不垢不净，不净不净，空中无色。咁样啊，一轮空空冲落去咧就。三世究竟呢群三世智佛得智波有波罗蜜多他罗那波罗三藐三菩提，诸菩萨若有人以满无量我等时，大大七波罗蜜多用布施。啊，若有人以满无量我等时，大大七波罗蜜多用布施。他面的道量啊，这个波野更得全部变了方波野，波野不波野就没得道量，虚空共虚空有什么道量？你是东方的虚空，我是南方的虚空，东方的虚空不会胜过南方的虚空，南方又不会胜过西方的虚空，虚空共虚空没得道量，虚空呢共大地就有得道量啊。虚空啊，比这个啊美国澳洲大，哎呀得教量；比澳洲又大，比我哋亚洲亦大，亚洲、澳洲、美洲都唔及呢个虚空。而虚空咧，共呢个大地又得教量。咁啊，波嘢共波嘢就冇得教量。现在波嘢共咩教量？波嘢用呢个七宝嚟教人，大大上最名贵就七宝。都係金萬流嚟嘅，同萬多三門觀拍呢個七波啊！有咗呢個七波咧，你就發財啦！你做個大富翁，七波嘅功德做大富翁啊！但不能了生死啊！七波嘅功德啊，做大富翁啊，都唔及波嘢嘅功德。你係七波功德，我冇七波功德，我有一部金剛經受持讀誦，我功德可能啊，比你七波功德嚟超勝。所以这个波野用七波功德来较量下，虽无大，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，阿僧祇世界之文无量数，这个数目呢讲不出来咁多，好像大海有这个滴水呢讲不出咁多，之文无量数，无量数那个世界，无量那个阿僧祇无量那个啊，阿僧祇都无量嗰、那个无印数嗰个世界，都是七宝。呢、这个七宝代表呢个得啦，自用布施，自用布施。呢、这个布施就有福，呢、这个福咧就有上个福，有漏个福，有微个福。啊，有漏嘅会漏晒嘅，有微即系捉就有，不捉就得无。有上个福，后面呢个就系有。有漏有微的福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他不是用七波布施，发菩提心，他自己的心之后呢，就发这个菩提心，众生无边，我誓愿度尽的，啊，度尽众生，这个菩提心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断咗呢个烦恼有菩提心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法门咧，当如来个法门，我学尽嘅呢个有菩提心；佛道无尽誓愿成， 我正无障菩提个心，二佛正等，诶、呢、这个又菩提心。咁啊，呢个善男子咧，唔系用七宝布施，用八菩提心，用嗰个心轮八八呢个菩提心。菩提心翻乜都得啦，呢个发到发到咧，无咗我正人正众生正受者上呢个菩提心就发到啦。啊，四上一嚟呢个菩提心就发得着。四上一嚟菩提心一发咧，佢就能持持境，持持境呢部金刚经，整部金刚经都能够受持。或者半部金剛經都能夠受持，乃至四會界都能夠受持。啊，佢發咗菩提心，有時經部金剛唔持得到，佢持半部，半部全部佢持一四會界，持四會界。金剛經咧後邊四會界佢再拿手，即係再拿手包個四會界。啊，有個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四會界有個做到咧，就恭喜你啦！啊！冇我冇人就冇太自卑，冇众生冇受者，你长命百岁都唔止。嗱、啊，乃至四会大等修持读诵，能唔能够修持读诵呢？看你系唔系真正发菩提心？真正发菩提心咧，难修难持难读难诵。点可以知道你难修难持难读难诵呢？你为人烟痴，令人又发菩提。啊！發菩提心去見佛性，你自己見佛性咧，又令人見佛性咧，你就難受難持難讀難誦呢部金剛經，啊為人煙熄。後面咧，為人煙熄咧見佛性，見佛性係乜嘢？見佛性係福嚟嘅，一切福至到見佛性個福在上。你用七寶嚟佈置呢個福咧，你有漏；見佛性個福啊無漏。你用七寶嚟佈置見。见佛性个福咧，就有为；见佛性个福就无为，有为个福唔及无为个福嘅。用七波嚟布施咧，呢、这个福就有相个福；见佛性个福系无相个福，有相个福唔及见无相个福，所以其福正必正觉无量。我生其嗰个世界七波嚟布施，呢、这个就有漏个福。呢、这個無漏嘅福，見佛性啊唔會漏，一見永見，見到成佛又令人皆見，其福個無量，所以呢個無量嘅福咧，勝過你七波布施有量嘅福，其福正比。雲何為人煙痴咧？係咪我哋自己受持波若勁，點樣能夠令人得波若見佛性？云何为人烟熄呢？有冇方法啊？有啊！云何为人烟熄？话咧，不出以上而一动，呢、这个就咁样，呢、这个方法就能够令人解脱也令人见佛性嘅。那妙法莲花经，云何为人烟熄？妙法莲花经咧，法事品之后，大专就讲出三个条件：第一就入如来身，第二就着如来衣。第三個座如來座，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時，一切法空咧，你哋見智法嘅實相，布施嘅空見布施嘅實相，施羅空見持戒嘅實相，正信空見正信嗰個實相，所以一切法空咧，你哋見實相，你就可以現結呢個法法定啦，可以為人講法法定。但條件唔夠咧。云何为人烟熄法化境呢？一大法空，还有入如来室咧。如来室即系大慈悲心智，你买一个大慈悲心，方可以闻人呢个妙法莲花境。一大法空，还有大慈悲心，呢个大慈悲心咧，持都无厌持，菩萨无乐，以众生之乐而为乐，呢、这个无厌持，见人得菩提，得涅槃。涅槃寂静之乐，得菩提恶法之乐，啊！菩萨个心就欢喜啦。嗱、啊，呢、这个就无言大慈，呢、这个慈呢、这个慈心。第二个地心，同喺大地，菩萨无夫，以众生之夫为夫，见到众生有夫啊，菩萨有夫啊，救众生有夫啊，菩萨离夫，众生离夫，菩萨咧就离夫啊。所以入如来室就大慈悲心，即是你具足呢个大慈心、大悲心， 你就可以對人講花化節。第一呢就坐如來座，一切法本時；第二呢就入如來室，大慈悲心時。都未教還有一個隻如來意，如來意者柔和忍辱心時。你有對人施花化節呢，你存呢個柔和嘅意，人家判你嗰樣嘢，你就算嗰樣嘢。判你做咩？判你你現呢個男身，現呢個女身，現呢個紅男身、紅女身，穿呢個紅男衣裳，穿呢個紅女嘅衣裳。判你你現國王身，現比丘身、比丘尼身、有菩薩身、有婆夷身，天龍八部嘅身，以何身得到者，必現何身而為説法。呢、這個就名為柔和意。人家再判你所以觀音菩薩呢做女人，穿一個女人剛的衣裳，做女人見到觀音菩薩，觀音菩薩做女菩薩，他不會現一個男子身，摸你胡鬚來做你，他就現一個女人身，這個柔和意嘛。但我們男子人見到觀音菩薩呢，見什麼身呢？現一個男身。我們夢中見觀音菩薩應該八一拱個身，這個是男身。男身呢方面呢做人，所以呢這個就柔和意，穿件柔和意都不夠，應何身得到之，應何身而到之，還有穿那個叫做忍柔和忍辱意，有忍辱，不忍辱不得的。你盲人妙法蓮花正，人家不高興，就是打你罵你那面，拖你落台，那面你有忍辱，如果你不忍辱的話，發脾氣走了，那面做不到，不忍辱的更加走，走就做中山做不到。人家打，人家罵，人家威碰，只有忍辱，忍辱就不捨離眾生，不忍辱就捨離眾生，捨離眾生你怎樣對人演示這個妙法蓮華經？所以要三歸王經嘛，演示妙法蓮華經一定要入如來室，入如來衣，坐如來座，以不太開心為人演示妙法華經嘛。是不是妙法蓮華經用三法來還證？是不是這個金剛經呢又怎樣還人呢？不處以上而不同啊，金剛經你看還人那部經，你自己去做到不處以上，我上就不處，人上就空，眾生上就空，受者上就空，那陣時你就不處法上，不處四法上，人我眾生受者四個上都不處，不處以上。不出以上呢，你就見到一個真而不生，真而的意而不動，見到真而不生，見到真而不生啊！這個真而就眾生而智佛而一而無二，眾生嗰個真而共智佛嗰個真而一而無二，而而不動。你就見到咧，智法嘅智法以真而離開，布施嘅正是真而。禅定是真言，波也是真言，忍辱也是真言，六波罗蜜都是真言，咁样布施忍辱一而无意义，而不动，你就可以明加圆结这个讲这个金刚经啦。将众生而知佛而一而无意义，众生有嗰个真言，知佛有嗰个真言，众生嘅真言与知佛嘅真言啊，无二无别，即系众生而知佛而一而无意义。就意義不動，是不是眾生這個真義呢？眾生的真義就眾生即是成佛呢，又是那個真義，眾生成佛真義是不變的，就意義不動，不會說眾生成佛連個真義都變了，真義是不變眾生又是這樣呢，成佛又是這樣，眾生的真義和成佛的真義一而無意義，叫而而不動，好像天上的熱，天上的熱就而不動，水底的熱呢就有生有滅了，有來有去，水底的熱是會走的，你向東方走它就跟你走，你向西方走它就跟西方走，天上的熱呢而不動，水有生滅，水熱有生滅，天熱自而而，這個就是真義，這個就而不動了。好似啲嘛，太陽日出東日落曬，咁日出東日落曬啊，咪有凍曬嗰個太陽咧？天熱熱熱，嗰個太陽啊熱熱不動嘅。東方有嗰個太陽，西方有嗰個太陽，從東至西咧，呢個太陽熱熱不動嘅。 嗱呢個就係義義不動，動仲有不動，呢個名為義不動，係嘛？我哋食飯嗰個陣嚴食嘅，我哋進衣食嗰個陣嚴進嘅，我哋行路嗰個陣嚴行嘅，我哋坐呢個陣嚴坐嘅，行至坐我進衣食飯，真義義義不動，見到見到呢個陣義咧，咁樣你就可以為人講説啫嘛。暗降波有波羅蜜定，嗱不取二相，離咗四個相，見到佢真如，如如不動，你就可以講呢個波羅，如不動實相波羅，你就可以用呢個文字波羅講呢個實相波羅，不取二相觀照波羅，觀照波羅見到實相波羅，實相波羅如不動，你就用呢個文字就對人講。你哋一定要離一太隻，離咗四隻，見到個陣如如不動咧，你就得咗個波嘢。嗱，對啦，不追二隻如不動。共妙法蓮花經唔同，妙法蓮花經三不還還定。呢個金剛經咧，就離相見性就可以講金剛經。離咗相見性就能講金剛經。何以故？兼人离相，见真而不难，真而不动，真而未曾离开我哋，我哋咧未曾离开真而，那点可以离相呢？啊，何以故？不追二相，然后先而不动啊！咁啊，我哋不追二相，兼人不追二相呢？何以故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有亦如变，应作如是观。你系咁样观？日有觀，夜有觀，時時刻刻你都有觀。觀咩嘢呢？觀呢個有為法。我哋食飯又有為，行路又有為，講話有為，迎賓接客有為，誦經拜佛又有為，係嘛？觀呢個有為法。有為咧就以無為為態，無為咧係有為之用，有為係無為為態。不過有為啊，有為你觀到呢個有為空。这个无为就现出来，无为一现出来，你就不出意相而不动。你从这个有为下手，哎，我们现在个个都有为，吃饭啊，有没有啊？有，有为，吃一碗，吃两碗，有为而为，吃饭，行路啊，有为而为行路，啊，这个有为啊，空未啊？未曾空，食不知其味，这个有为就空啊，行不知行。这个有为就空了，我未曾到过这个境界，有为未曾空，无为未曾现前，只发到实相，我无为未曾现前，所以有为一空，无为就现前了，所以要断这个有为法同有为下手，有为怎样空呢？而梦幻泡影啊，你断这个有为啊，而梦啊，你不可以有为而为啊，有为不是真的嘛。有为而梦，发梦的时候咧，梦咧咩嘢都有嘅，有人，有山，有水，有气，有乐，有他，有我，有荣华，有富贵，有悲哀，发梦咧咩嘢都有嘅，系咪啊？醒来咧咩都空嘅，所以家禅师话：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各求空空无大劫。我哋做人。这个世界发一层梦的嘛，那你就咁慢发梦啦，发梦就唔见到温哥华咯，温哥华嗰啲屋嘢你见唔到，嗰个街见唔到，嗰啲车嚟往唔见到，连个屋都唔见到，连啲床仔嗰个我都见唔到，你一发咗梦咩都见唔到啦。呢个世界就唔系你所有嘅，你就见到梦嗰个世界，做梦咧又做世界，做几耐，做两个钟头、三个钟头发梦。夢呢，我咪夢嗰個世界咧，醒來咧，醒來呢個夢嘅世界又唔見得，夢嘅世界又唔見，所以俗話叫南我一夢。南我有個師生，佢發夢，發夢走嚟呢個淮安國，淮安國王咧就見得佢咁嘅才學，就請佢咧就叫佢嚟駕馬，邊個駕馬去做，佢就帶埋嗰個共資就跑到呢、這個。南我國淮安國南阿呢個國，南我國咧就做太守， 啊，做太多個人花錢，花錢多，個公司都花死咗啦。咁啊，翻嚟見國王，國王就唔高興，唔高興，佢就高潮翻嚟咧，個部門升咗，升咗，係啊，咦？呢、这個淮安宮嘅天子咧，哦，原來門前嗰個淮安有冇壞事？壞事咧，個矮豆咧叫做淮安國。呢、这個壞事南邊有一字叫做南柯，南柯咧有個矮豆啊，過年間嗰啲矮啊，大隻好多，所以南柯一夢空嘛。所以我哋咧做人咧，發夢之中。不過我哋咧嗰個夢未曾醒，我哋大家都發夢。不過今日發夢嘅時候都嚟聽經，唔係都唔係有昨日個夢之後都放心啊，唔係都飲酒食肉嘅。今日咧嗰個夢咧都唔醒，呢、这個夢咧未有波嘢，又冇人叫醒你，自己又唔醒嚟，人家叫醒你，你自己又醒得嘛？但呢個大夢啊，邊個人冇啊？所以咧，我哋管呢個有雷快咧，有一層夢啫。幻有雷快就幻嘅，幻術咁樣。呢、这個幻事啊，就四渠之道，幻出個男女，幻出呢個牛馬，幻出呢個寶山，幻出呢個池水，幻出呢個寶池，幻出呢個寶，幻出呢個寶果，樣樣都幻嘅，幻唔係真實嘅。所以有為法都未有慢嘛，開始做戲一樣，男可以扮女慢嘅，女可以扮男慢嘅，係咪啊？可以扮做國王，扮做呢個病質，通都話慢嘅，呢話慢嘛，都有為法而慢。不過現在我哋都慢得好，坐坐在家人有何得有何如？後來冇幾耐一慢就變出大彪彪嚟咯，呀、yeah, ！小和尚一慢咧，而家變咗老和尚咧。呢個就玩噶嘛，我哋個個都玩嘅，小孩子變咗老人就玩噶啦。呢個就有為法，有為法而玩，有為法而泡，泡就水泡，水泡咧唔係真實嘅，水泡佢望嘅，你邊隻手一摸佢咧，佢就唔見咗啦。不過過去有一個王女，可能佢未曾出門，佢就獻正咧見到落雨。搵水就水泡，啊個水泡真係好嗨啊！快啲對個王對個父親講，對個父王講，父王父王，我將用呢個水泡咧放在頭上嚟做裝飾品啊咁。呢個國王又咁親，誒、下一個命令叫嗰啲賴人係點樣供佢嚟裝飾品嚟裝，就用個水泡嚟裝頭。摸個人家門上，水泡點可以放個頭啫？好嗨好嗨，一個卜一個卜咁樣，一個蚊頭加卜咧，的確好嗨喎。今日有一個聰明嘅賴人話：好啦，你呢個賴食人，我去。啊，呢、这個王妃話：賴呀，蚊池都係水泡，你將佢放我頭上嚟做當飾品。我得，你攞上嚟，我同你當。嗰、那個王女就用隻手嚟摸，哦，痛曬，啊，就唔使當，唔使當。咁樣呢、这個水泡係佢加噶嘛，即係一切有為法係假嘅，啊，好嗨就好嗨，但係唔係真實噶嘛。而夢幻泡影，影嘅就係影子，影癲就影直，影歪就影斜，有光明就有影，冇光明就冇影嘛。啊！呢、这個影係一個假噶嘛，所以呢個影咧有為法咧，影子唔係真實噶嘛，影癲就影直，影歪就影斜，咁樣呢個影係假噶嘛，先莫埋頭印影嘛，啊埋咗個頭印呢個影係靈驗證之後，呢、这個周神嘅照鏡。看我個頭啊，兜得入鏡，我唔見咗個頭啦，當最周揾頭，天日突破就揾頭，到處問人家，你見唔到我頭啊？我頭唔見咗，呢個鏡入咗鏡入邊啦，咁咪就埋頭就印影嘛，埋咗個頭就印嗰個影，話自己唔見咗個頭。後嚟 这没空，这没完跑，完一完呢，这碰各个草就碰到了，挂各个草都一两寸，埋草人影啊，这有尾巴的影啊，一路这一天，路这双路啊，我哋呢一张啊又系双路一样，叶最叶双路，未亦难收水。我哋个波又智慧一面出嚟啊，呢、这个叶张啊，叶张啊消除啦。为罪罪业而丧路，我哋嘅罪啊，无知之未来嗰个罪啊，好似个丧路一样啊！啊，未日能收罪，所有嘅智慧犹如个日光一样，一出呢个丧路就冇咗啦。所以呢个罪业而丧路，呢、这个路咧就系露水嘛，太阳一出就冇嘛。二路易二地，地就当正人。正人出現的世間好像放電鋼一樣，彈化一現，聖人在這個世間是不會成就的，在這個世界方面不過幾十年鋼天呢，他又離開了，就入滅了，入滅塵了。所以釋迦牟尼佛也不過八十歲，孔子也不過四五十歲嘛，那孤來大德夠讚不過幾十年鋼天呢，在這個世界上好似放呢個電鋼一樣，電鋼一樣放電鋼，你就見得個天啊！電鋼一滅咧，呢個天就見唔到啦。星人就世間又如電鋼一樣，令你暫時見都見個天。你想見天啊，你自己要放光明，放光明啊，你就見得個天啦。你唔好靠星人嗰個光，星人嗰個光啊，不過指示你啊。的確有個天放呢個電鋼啊，所以林大攞人講係嘛？大道截同不夾大東，石火不截電鋼網通，石火都唔夾電鋼網通，大道截同不夾東大東啊！所以咧，聖人在世間猶如電鋼一樣，先一先電啫嘛。點解天電當你見一見個天呢，以後你自己修行好地放光明，當佢個天亮咧就見天啦。應作如是觀，你能夠作如是觀呢，咁樣你就嚟到我正人正眾生正受者正，但老病死苦四個正都嚟，人男正女正又嚟十個正都嚟，十個正一嚟咧，你哋見到個真而不正，而不動。而不動呢、这個實相波嘢，你就可以用呢個文字波嘢為人演示實相波嘢。別人呢印呢個文字波嘢，個個都見到實相波嘢咧，你見性個福咧，正個七寶個福就故事都是福遍地。佛知自性矣，咁啊，釋迦牟尼佛咧，佢自然正者，對。將勾水菩萨讲这个方方经，將勾就连將得老，连就將到底有老，水菩萨见者是一个罗汉来的，皆空第一，水菩萨见者是当机中的，释迦牟尼佛讲这个金刚波若经，哪个人明白水菩萨见者完全明白，他是当机中，阿难见者是结达功夫经，结阿难见者不是当机中，他能够结达高部经，所以无大是当机中。及至比丘，比丘尼当时发愿之中呢，就好多比丘，五百罗汉都是比丘，他出家出出家就称为比丘。及至比丘，男子出家就称为比丘，女子出家就称为比丘尼。即奇门正者呢，有比丘有比丘尼嘅。聽嗰部金剛經，有婆塞有婆夷，有婆塞有婆夷嘅就係在界人，在界人就受咗五戒，有婆塞受咗五戒就稱為阿男居士，受五戒就稱為有婆塞，女居士嘅受咗五戒就稱為有婆夷，五戒就不失人身，佢咁大做有婆塞有婆夷來曬，亦可以做有婆塞有婆夷。因為佢受五戒咧，佢呢個人嗰個身唔會失嘅，唔會做惡鬼嘅。 唔会做畜生嘅，唔会堕地狱嘅。今世人生做有婆妻有婆儿，来世亦可以做人生嘅。十五界做有婆妻有婆儿，有婆妻有婆儿凡嘅之云叫做亲近侍奉三波的大师，佢离佛而远，亲近佛、侍奉佛、侍奉三波啲弟子。啊！佢係親近三寶嘅，所以有菩薩有菩薩，一切大間天人阿修羅亦向嗰部地，一切大間講呢個有情大間，或者正覺大間，正覺大間接佛菩薩，或者棄大間三河大地，一切大間講有情大間。修行世間呢有六道輪迴嘛，天人惡獸羅地獄鬼畜生，地獄鬼畜生呢這個罪業重，他吃不到這個波野境，他吃不到這個波野境呢，他就出來這個地獄，出來做惡鬼，出來做畜生，所以不論任何的畜生都不能夠聞波野境呢，他就接那個畜生的輪迴，惡鬼亦不如是，地獄亦然，如果地獄畜生能夠吃到一句波嘢呢，佢就出地獄啦。所以古人講：孟波言言結鐵成，鐵成你言，孟波言言就笑鐵成，鐵成你面就熱孤雲，孤雲欲得三正道，聽到華言半句偈，聽到華言半句偈即係一四句偈。你能夠聽到華言半句偈咧，你就孤雲就出嚟嗰、那個出嚟地獄啦。所以孟波炎炎笑這個鐵城，鐵城裡面熱孤雲，孤雲獄得三正道，聽眾華言半句偈，所以這個地獄惡鬼畜生就聽不到波野境，聽到波野境就解決這個大魔道那個火爆了。天呢，天呢就知六六天，六六天它有福，天就知知薄，他這個煩惱很輕微的，天人都不會嗌交的，他煩惱很輕微的，天人是知薄，人呢就更美麗，阿修羅就有福，這個三善道，三善道的人呢，他就聞波若定的，難聞難解難受持難讀誦，所以聞佛所知，戒大觀聽，有了波若就發菩提心，有了菩提心就有菩提行，有了菩提行呢就有菩提果，菩提果就佛果嘛，所以将来得佛果戒由现在咧发菩提心，现在发菩提心戒由向呢个波野境，即系向波野境戒大观呢发菩提心，顺照奉行，顺啫，顺心不逆，顺心清净，受啫，顺逆都未受啊，顺受顺受从顺而受。從街而行，順受即順街波嘢，奉行即行持波嘢，即順街受持，奉行波嘢，奉行呢個波嘢咧，係咪未發菩提心？發菩提心，以發菩提心就受呢個菩提行，以修菩提行就證菩提果啊！即戒大觀呢，順受奉行。我哋今日咧。就呢個福利字不折不覺，就呢個《金剛經》講完咗啦。咁樣《金剛經》啊，係我哋嗰個法身嘅父母嘅。有咗《金剛經》啊，我哋可以出嚟觀開；有咗《金剛經》，我哋可以見佛、聞法、受無得無上法印。我哋應該將今日講見嘅功德回向，回向世界和平。萬民都安樂，又正講見的功德回向溫哥華佛教啊，法蓮上尊佛爺上帝，就回向各位啊，發菩提心修菩提行，就回向一切眾生念以之功德，普及於一切，我等以眾生皆共成佛道，金剛般若波羅蜜多時。